为白主管呢？其实我们说为什么腰痛要用白术来治，其实我们也不太确定，对不对？可是临床上就是有效啊，这是一个相当有疗效的方，所以它能够把这一圈女人的病，我们就是带下病，对不对？一带之下就是带脉之下，也就是它对于带脉这一圈好像有某种作用。那这东西可能是扯得远，就《金匮要略》里面有一个方子叫止竹丸，就是枳实跟白术两味药，那是治疗这个心下啊，如就是心下肿得像一个盘子一样啊，就是那种硬邦邦一个硬块的，它都可以把它化掉。所以白术能够作用的点呢，就比我们以为的哦，补强脾胃的消化机能好像要更多。因为我们如果用一般的本草论点来看白术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哦，生白术啊，就是燥湿利水啊，固表止汗啊，那炒白术就是健脾和胃啊，安中补胎啊，那焦白术呢就是助消化啊，开胃口啊，止泻痢啊，就是这单纯的讲就是这样子。可是白术的这种高剂量的使用，往往会开发出它很不同的一个用药的面向。就像是刚刚说治腰痛，对不对？那用白术薏仁芡实，那这样薏仁芡实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去水的，对不对？但是古时候呢，腰痛就是腰痛，对不对？我们古时候的人只看症，痛就是痛。可是现在的人来看腰痛就会说，哎，有所谓的椎间盘脱出啦，有所谓的骨刺啦，对不对？那傅清楚这一个方可以统治这些种种吗？结果答案是这一类的药，这一个方剂的类似的结构还真的可以统治这些种种。就是好比说这个腰痛啊，我们有一个慢性的腰痛腿痛呢，我现在的做法呢就是白术呢用一两，然后呢用这个烤过的穿山甲片用2钱，那把它打碎碎的啊，就是白术一两，穿山甲片2钱打碎，然后呢用这个20度到30度酒精度的白酒，这个比 sake 要浓哈，可是比高粱要淡。那是什么酒啊？米酒大概吧，就是米酒或者是加饭白干的，这加饭是黄酒不对了，就是差不多米酒那个程度的，然后用酒呢去煮开，就是把这个药渣药碎碎的药用酒煮过，煮个几分钟以后把那个酒滤出来，然后再加酒再煮，就可以滤提取2次了。其实竹类的药性是很能够用酒来提的，可能是因为它里面高脂吧，所以它就是比较能够用酒精成分去溶解多一点东西出来。所以呢就是穿山甲跟白术呢用酒这样子煮两遍萃取出来，然后呢把它一煎跟二煎这个混合的液体呢，一天分2次喝。那治疗这种姿势不良或者是腰间的这个椎间盘脱出啊，都会有用。那这到底是在讲白术的什么药性呢？那这个东西现在在大陆有一个人叫做刘立宏啊，他有写一本书叫《思考中医》，他就讲到说，中国古时候有一种病啊，叫做髓疫，就是骨髓满出来。那这个髓疫病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的牙齿变成像老鼠还是兔宝宝的牙齿一样，不停地长，不停地长，不停地长，长到牙齿长到嘴巴都要闭不起来了。那他说这样子的病呢，古时候的人就是用这个白术煮汤来漱口，然后吞掉，就可以让牙齿再缩回去。那这是听起来是很不可思议。可是呢刘立宏呢，他就有一次呢遇到一个患者，他是这个脚跟长骨刺。那脚跟长骨刺我们一般会说，哎呀脚跟痛嘛，足少阴肾经嘛，吃肾气丸嘛，那些补肾药吃也吃过了也不好。然后刘立宏就想到说，古时候用白术来做处理髓疫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白术啊煮成汤，然后叫他拿那个汤来泡脚洗脚，就是泡20分钟的白术煮的热汤。那泡一泡没有多久，那个人的骨刺就好了。所以多出来的骨头白术可以化它。当然如果你硬要用什么中医的什么五行论去讲，就可以说啊，这个骨头属肾属水啊，土克水啊，所以我们用了什么白术就可以克骨头啊。那可是这样子的话， 甘草不是属土吗？那你用甘草水泡泡看会好吗？这好像没什么希望的样子哦。所以白术这些特殊药性有的时候不太能够硬的用我们这些五行的观点去这个含刮它，就是这种药有这个特殊的药性。那恶性肿瘤先姑且不论了，一般的良性肿瘤的话，那很简单的方子就是你把生白术跟生鸡内金，就是鸡内金就是那个鸡胗皮啊，就是有生的有熟的，我们一般用生的好了，就是把白术跟鸡内金啊做成就是一比一好了啦，做成药丸子啊、哦。然后因为鸡内金你知道鸡有一个那个我们叫做鸡胗的部分，这里面它吞一堆沙子那些磨东西的，所以它这个化磨掉一些什么东西，鸡胗皮特别有用。那生鸡胗皮就中药行有啦，它有烤过的跟生的，晒干的是生的。那就白术生白术生鸡内金做成药丸子，那你就有什么肿瘤或什么你就一直吞，你就每天抓一把当点心吃这样子一直吞，然后通常也都化得掉，就是两个月三个月也都化得掉，就是但是良性的、哦、因为恶性的长得太快了来不及追它。但是就是说非恶性的这种多余的这种鸡块，其实这种东西就很有用。所以这也是竹子这个药啊，就是让我们觉得说诶，为什么会有这些药效呢？就是大量的竹，第一个是可以润大便，而且它那个润大便是真的让你这个肠子觉得好像很有能力大便那种感觉，就是很舒服的那种。然后呢又可以治腰痛啊，那然后呢这个或者是中少剂量的呢，那也可以这个帮助这个安胎啊，让人容易顺产。那至于说什么，我们说人的气虚气陷中气下陷或者是哮喘这种症状都有用得到白术的时候。然后呢再来说这个白术另外一个，那其实另外一个就不只是白术了啊，就是说还要说到苍术，但是以白术为主。就是在父亲主的女科里面呢，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方叫做丸带汤。丸带汤就是带下终结者的意思啊，就是他这个就是妇女的白带，他就说这个妇人之所以会有白带啊，这个关系到蛮多的脏，但是呢主要是肝气郁，然后呢这个脾脏主要是脾湿，脾脏太湿了，它不能够把营养好好的消化吸收掉，然后加上肝气郁结，那营养没有办法疏导开，然后就掉下来，然后变成人的白带。所以呢丸带汤的开头第一味就是白术，土炒白术一开始就放一两，然后呢好，然后再来是一两山药，然后是人参白芍车前子苍竹甘草陈皮荆芥碎柴胡等等等等。那这父亲主女科都有。那丸带汤呢，他就说这个白带啊，吃两铁就减轻，吃四铁就好，吃六铁就完全痊愈。那临床上如果你真的照他那个剂量去煎的话，那真的是这样子，就六铁就好了，就是 是有这个效果。所以等于是他的医论就是认为说哦，这个白带这个东西是脾湿造成的这个营养流动的不对造成的这个状况是有道理的，那就用白术就可以把这个白带治好。因为它带症它有分很多种颜色啊，不同种的带还有不同种的药方，那就是这临床上也是非常有效的方子。所以呢我们这样子看这个白术啊，这样子看下来就会知道诶，它又能够药性作用到皮肤，又能够作用到骨头，然后对于骨头又有这样子很奇怪的效果。然后呢以一个从怀孕的女人来使用白术来看，它又能够疏通到我们某一个区块的血液啊，就是这个药它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效果呢？这个为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所以就是讲这个药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本身有一些矛盾的点啊，然后呢让人觉得它的这个 但质量觉得说不太能够理解，但是临床上来讲这些效果啊都是有的啊，所以就是同学如果能够记得的话，就是这味药是可以这样子活用它的。那另外呢，另外一种我们说苍竹啊，也就是赤竹呢，它的味道是很芳香的，它的气呢一般我们也说比白竹烈，所以烈这个是强烈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就会说在临床上面会觉得说白竹呢比较补脾胃，而苍竹比较祛湿，这是一个一般的说法啊，就是或者有人说白补脾，苍运脾，就是运化你的脾，让你的脾的动态比较强啊，就是它以阴阳而论呢比白竹要更加的偏阳一些。可是你说苍竹它的这个芳香化湿啊，会不会吃太久反而让你的脾胃元气损伤？像我们平常有一些感觉上不很可怕药，像我们说生姜吃太多会散人的气啊，对不对？那苍竹这种感觉上也是很烈的药，那会不会散你的气呢？其实苍竹啊就还好哎，我是觉得苍竹用起来，如果你能够保存它的高汁的话啊，苍竹也是长期吃还不错的。那白竹我们说制的时候都能用土炒啊，白竹是用土，那苍竹的话是用米干水制，就是说好像是那种洗米水还是那种什么的，就是弄过米的那个水啊，用这样的制法。那因为苍竹比较会让人一下子干掉，所以它要用一点比较润的东西来制它啊。那苍竹有没有制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们临床上面呢用起来都蛮好用的。那这个我们的这个补充讲义啊，后面有一个许淑维在谈论那个苍竹圆，就是这是许淑维的普济本事方里面23页下面啊，那个茯苓的我们下次再讲。这个23页下面呢，许淑维呢他就说他有两个老毛病，其中一个老毛病是这样子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作文呢都喜欢呢左侧趴桌子，就是小孩子写功课耍流氓这样子写那种样子啊，然后呢然后又喜欢一面读书然后一面这样喝酒，然后日子久了之后呢发现说他好像喝酒那个酒下去的感觉偏到左边来了，然后他就每年都会有一些时间叫很严重的吐痰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用了很多很多去痰的药或者补阳的药什么都没有用，还有除水的药，他又觉得说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又觉得说我的身体现在会开始积水，对不对？他说我看到下雨天那个泥巴地会积水，都是因为泥巴有一个凹的地方，水才会积在那边，所以一定是我的身体里面已经有一个凹掉的地方，所以一天到晚在积水，所以呢他说必须要把我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土填平才行。于是呢他就做了这个苍竹丸，然后用一斤苍竹，然后磨那个油麻，不是麻油哈，我们的本草备药写麻油那是抄错，古时候的版本是油麻，而且早期的本草备药也是写油麻啊。然后呢然后磨出来再加上大枣，然后做出来药丸啊，然后就一直吃。他就说空腹用盐开水吞50颗，然后增加到100颗200颗，哇，这100颗200颗同学可能不太会吞药的人想到会怕，对不对？我是不怕了，我吞得下去了，就当饭吃一样啊，就是这样的吃。然后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燥啊，但是他燥的时候就吃一点点山栀子来去火，久了就不燥。然后呢到了半年之后，他根本都使用最闻起来味道最大的苍竹都这个不泡水了，就非常有力，然后也不燥啊。然后呢他就然后他就这个就医好了。所以呢他在文章后面就鼓励各位同学啊，就是做的时候不要歪歪做啊，要免得这样子。但这个当然他这个医案到底在说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很多的有很多的疑点。就像他这样子在说他的这个病， 其实对于这个要为苍竹这位要定位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就是苍竹到底是治水还是治湿还是做另外一件事。因为呢，你想想看，他用了很多种药排水都排不干净，然后用了苍竹后来就好了，对不对？那你说苍竹是去水吗？那可是他的立论不是这样，他是说我的脾胃歪掉了，所以才会积水啊。所以重要的是苍竹帮他把脾胃调整，对不对？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说那个有一个病叫做重症肌无力，我说那个病通常我们临床上用平胃散比较有效，因为脾太湿，人的肌肉就会垮掉。那你吃了平胃散之后，因为平胃散是苍竹后破陈皮甘草嘛，以苍竹量最多嘛，平胃散是一个以苍竹为主的药方啊。那用了平胃散之后，那这个人就好像身体就变得比较有力气了，对不对？那所以临床上换一个角度来说，临床的话，就是其实各种内脏下垂竹子背的都会有点用。所以许厨为这个病可能有关系到内脏的位置的问题，那临床上来讲的话，竹子背是有用的。那另外就是祛湿祛水的话，那当然是也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病他又称之为痰癖，痰癖就是说他这身体有一块水一直积在里面，一直积在那边，那要把那个水抽掉的话呢，竹子背的啊也是很有效果的。那所以这个，那同样的这个苍竹呢，元代的李东垣啊，就是李杲说这个药是治微药药，就是治疗你那个脚啊，脚软走不动路啊，就是如果你是因为湿气侵袭到你的脚，手脚没有力的话啊，那这个方子就是这是苍竹这味药呢是有用的。那这个另外呢，许叔为他说他吃这个苍竹圆呐、还有另外一个伟大的功效。他说从前呢精神都不好啊，现在的话，这从前眼睛啊都昏眩，然后这眼睛啊会茫茫的。现在呢，我吃了苍竹以后呢，灯下能写小字啊，眼睛都变好了。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哦，就是古时候的方里面是有另外一个分支，就是苍竹是治夜盲症的药。就是如果你有夜盲症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晚上灯都开得很大你要遇到夜也没有夜了，所以就没有夜盲了。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暗一点就看不清楚的那种，那就是用苍竹每天五钱煮水喝就可以。那为什么是苍竹可以治夜盲呢？据说某些科学报道说了，就是苍竹里面含有的维他命 A 是鱼肝油的20倍了，就是非常高档的那个维他命 A 来源。所以就是如果就是苍竹对于补眼睛是很有用的药了，就大概是这样子。那苍竹呢，在古时候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山精啊，就是山上的精灵。那这个山精呢，它其实是在讲说这味药它是有一种从地上通到天上的那个力道。那这个说法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次课有岔题讲到一点点关于鼻子过敏的问题。那时候我有提到说，其实有些人破这个鼻子过敏这个区块的因石啊，是用什么辛夷花啦，什么白芷啦，那有些人是用苍竹，其实意思都有道，就是苍竹它是有一点比较有一点通的效果，然后可以把一些阴邪之气打掉的。那苍竹闻起来真的是蛮香的。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是香者气之正，有没有听过？就是气里面的正气你闻起来会是香的。那苍竹的味道的确是蛮好闻的啊。那这个苍竹能够驱湿驱邪气，能够把邪气排开，这是一个就是鬼故事里面常常会有的话题吧。就是《本草备药》里面也有引就中国里头有一本古书叫做《夷坚志》就是比较早的版本， 这故事比较早的版本。那《夷坚志》里面有一个篇章，他有一个书生啊还是什么的，叫孙九鼎。那这个孙九鼎就有一次遇到一个他很喜欢的女孩子，后来他什么离开了又回去了，然后又跟这个女的重逢，然后就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到最后那女的才跟他说老公啊，不好意思啊，其实你不在前我已经死掉了，我现在是用灵魂在跟你相聚哦，那过不久也要去投胎了或怎么样，反正就缘分要了了。那因为你跟我在一起睡了那么多晚啊，所以已经被我们鬼界的阴气侵袭了，所以呢我走了以后你会生重病，他说老公要记得要吃平胃散哦，他说因为平胃散可以驱除掉这些阴气啊，所以有用。那后来那女鬼消失之后呢，就那个孙九鼎就狂泻不止，然后赶快吃平胃散，然后终于就得救了。那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故事啦。然后呢到后来呢，这个故事变成历代女鬼的这个什么什么治家格言还是什么，就是到了后来什么很后代的什么章回小说，什么二刻拍案惊奇，又有什么女鬼缠了书生，那女鬼又跟书生推荐对铁平胃散，可是我们前院的女鬼当年对您用过的啊，就帮助老公顾身体有效啊，就是请你也要吃啊，那就一代一代女鬼故事都要吃平胃散，就是这样。那就是那这个实际上有没有用呢？有用，就是苍竹啊去湿邪这一类的阴气很好。那我们如果不说是什么被鬼缠身啊，这个如果你刚搬到一个房子，或者是古时候说投宿在破庙，怕破庙里面的气啊很脏，那都是用苍竹，就是当然有其他药，也有人用大黄也可以用什么，但苍竹还是最常用的，就是苍竹的粉末拿来烧一烧，那个气可以把房间里面的那个阴湿之气去清掉。那当然苍竹粉是不好烧的，其实苍竹白竹啊你打成粉之后它都有一点黏黏的，就是它不好烧。但是像我们陈住教他的烧法，就是到药局去买艾草粉，就苍竹跟艾草和到一起就很好烧了。那他有一次好像墙壁吧，因为湿气很重，墙壁有那个湿掉的一块，那他烧一次苍竹，那墙壁摸起来就干的了，就是他对于房间的环境的改良，就是有霉味或怎么样啊，烧苍竹粉还是蛮好的。如果同学受得了这种熏香的味道的话，就是可以用的。就是那当然这个东西古时候也会广义来讲，就是用来避这个晦气浊气，就比如说瘟疫流行的时候啊，你要在家里面烧一烧这一类辟邪的香啊，免得这个不好的气进来。那当然古时候如果是瘟疫流行的话，还有一味药是也会常常会使用的药，叫做灌众。灌众，那同音字也有一些人把它写成管仲，但是对，也有人把它写作管仲，但是就是灌仲啊。那灌仲这个药呢，它可以贯穿很多很多东西。那现在的科学研究就是说，灌仲对于任何一种病毒都有无差别的让它弱化的效果，就是你身体里面的任何一种病毒，只要是病毒，灌仲就能够让它变弱。所以呢古时候如果是流行的什么大瘟疫，比如说前阵子台湾人心惶惶的什么 SARS， 对不对，那就是古时候的做法，就是如果你家有饮水器的话，你就去药局买一坨灌仲丢到你家饮水器里面，你就喝那个泡过灌仲的水，有一点点臭味了，但是当你的身体里面有灌仲在流动的时候，那几乎病毒就不太能够把你怎么样啊，这是另外一种去邪的方法。那灌仲长的样子很好玩的，就是它是一种蕨类的那个，就蕨类不是有很多叶子嘛，就长叶子的那一坨东西，你它的切片看起来真是天然的鬼画符啊，就是好像是道士写的符咒一样，很好玩的一种植物啊。所以不过最近好像没有大流行什么感冒是吧，所以没机会用，不然的话就是家里面的那个装水的东西里面可以丢一丢，那两三天换一次还不会坏掉。那这个对，我们不是下课，我们休息上让那个录影的同学都助教帮忙换一下那个。 金元是鬼水的厉害，可是那学生临床也还好啊，就是因为